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六十九集，陈星宇不止自己来，还带着老公孩子一起。一按门铃，是宋福谈来开的门。 玄光老师啊。 以陈星宇平素的高冷优雅，也不禁露出一个含蓄而不失八卦的笑容。您好。宋福谈礼貌地和两人握手，蓝河说了他和陈家的关系，因孩子结缘，现在也挺好。淼淼一看到蓝河，大老远就伸手要抱，蓝河放下茶水接过他。胡七十九则围着看不见自己的陈星宇转了两圈，非常满意的点头。陈星宇的状态保持得特别好，至于刺猬，当然是躲起来了。 哎呀，家里还养了小动物啊。 寒暄了几句后，陈星宇看到蓝河的饲养箱了。对，人家送的刺猬。蓝河自然地介绍。之前拍戏时救过一只，觉得还挺有意思，回来自己也养了一只。 不同寻常，人家都养猫猫狗狗，不过你这刺猬看着也不错，够大。 老林很简单粗暴，对于好的标准就是大胖。大家坐下来聊天，陈星宇那边资料还没发过来，不过倒也不急，这事儿本来就是可以线上完成。他这不是还是想带孩子和蓝河玩玩吗？顺便今天还看了玄光老师。 还早呢，这样，晚上我从店里叫几个菜来，咱们现在打牌吧。 老林提议， 四个人刚好打麻将啊。 陈星宇吐槽道， 亏你想得出来拉玄光老师打麻将。 陈星宇是不乐意的，况且他还抱着淼淼。 你是斗地主呗。 老林嚎叫， 我每天带孩子真的好久没有打牌了。 蓝河都笑了。那玄光老师，你能陪我们打牌吗？老林撇到宋福谈真的答应，在心底里默默吞了个鸭蛋，惊了惊了。据老婆说的，这俩估计今天也才第二次见面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如故吗？ 我听王导说你在剧组有个赌王的称号啊。跟你说啊，我也有小区赌王的名头，咱俩较量一下。 老林搓了搓手。蓝河说道， 切，香烟味这么浓吗？ 要玩就玩大一点，输了还要跳舞。 蓝河见他还瞟宋福谈，不禁道， 切，你其实只是想看玄光老师跳舞的洋相吧。 宋福谈无语，老林一笑， 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俩一起跳最好。 这多难得啊，玄光老师打牌还输了还受罚。宋福谈平时形象的确太过神秘孤僻了，连老林这样的圈内人都蠢蠢欲动。蓝河冲宋福谈眨了眨眼，行吧，来就来。 那我来发牌。 老林伸出手，充满骄傲地对淼淼道， 来儿子，先给爸爸吹口气，爸爸赢了，蓝河叔叔跳舞给你看。 淼淼扑扑直漏风地往老林手心吹了口气，老林颇为受用。 好了，这下爸爸运气肯定好。 三人上了桌，宋福谈只见蓝河羞涩一笑，手从下头拉住他。宋福谈心跳漏了一拍，无人注意到桌下的事，小来的演技也很好，若无其事地把他的手抠开，他哪里抗拒得了，手就这么任蓝河打开了。蓝河还拉着他的手摇了摇，感觉有点无法呼吸了。下一秒，只见白舞迅速避开人腿爬了过来，欲言又止，但还是往蓝河和宋福谈手里各吹了一口气。宋福谈不知所措，白舞一口才气吹上去， 结局已成定数。接下来，不是蓝河赢就是宋福坦赢，再不然就是他俩斗翻老林这个地主，把老林杀得片甲不留，输得他两眼冒蚊香圈了。 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做到的？ 林哥，现在就跳吗？会街舞不？蓝河不答反问。 老林有点尴尬， 还街舞？我老骨头一把，别折这儿了。 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一个小区赌王，在这俩手里愣是一把都没赢呢，这也太邪门了。胡七十九翘脚坐在旁边看，还觉得挺有意思，打牌过程中颇为念叨了一下，吹什么气呀，凭他的脑子也能赢啊。 看来你这赌王含金量还不如蓝河呢。 陈星宇一点也不帮着老公说话，甚至拿出手机准备录制，悠悠然道， 去吧，跳起来，就跳以前星阳出的单曲那舞。 老林尴尬极了， 这哎呀。 蓝河一听差点笑出来，陈星阳的演技没得黑，但他早年刚红的时候被公司怂恿去出了单曲，还在 MV 里头跳舞来着，但他压根儿不是那块材料，歌舞成了著名黑历史，经常被网友拖出来调侃。陈星宇一句话是要伤害俩人呐。老林悲愤地走到客厅中间，用手机放歌舞动起来，大家喝茶吃着草莓看跳舞，淼淼也看得直拍巴掌，虽然吹了气，但似乎并没有站在他爸那边。陈星宇顺手把已经收好的资料点开给蓝河看， 喏，就这个，你看看，青城电视台的节目《燕京碎石记》，前几季口碑做得挺好，制片人和我老公关系不错，而且录制也相对轻松。 他不想撂下淼淼去外地工作，而这档节目录制地点都在京城，每集以京城的民俗、老行业、传统艺术等为主题开展，既有趣味性又有些知识性，除了口碑好之外，收视率也挺稳定。不说极其火爆，但有固定的收视群体，还出过一些出圈的名场面。老林一个交叉步说道， 算算时间吧，这头几集开播的时候追也要上映了， 所以说把你和陈星阳都捎上， 你们仨一起玩，还能宣传一下电影，多好啊。 蓝河看了资料，确实是很靠谱的，陈星宇都一己之力把他带上去了，除了感恩还能说啥？那谢谢星宇姐，我和公司说一下。老林旋转跳跃， 这节目每集还有几个相关方面的民俗专家、老师、作家之类的，过去来两段解说或者抒情，玄光老师考虑去吗？ 他就看宋福坦难得上人家做客这么热情，于是调侃了一句。宋福坦说道， 还缺吗？ 老林偏偏舞到他的旁边，还以为宋福坦也配合说笑， 哎呀，您要去不缺也得缺啊，再说这个也没定数。 宋福坦说道，那么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吧，合同的话和我父亲的工作室签。 老林不说，他还没什么想法，但提起来了，他却觉得妙啊。他的工作都是挂着宋其云的工作室，作为编剧，工作时间也很自由，电影没能合作前，还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合作呢。老林的笑容慢慢收回去了，差点顺着旋转一屁股坐地上。小宋也跟我们一起来玩啊？蓝河还没想过可以这样，毕竟印象里宋其云一家都很低调。 真的吗？小玄光老师也来啊？你也是京城人，是不是早就看过这节目了？ 就算蓝河这么说，老林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。玄光平时接受采访都很少，何况是做节目嘉宾？都说这是一脉相承的，宋其云也特别不喜欢露脸。 这真不是在逗我呢吗？ 老林狐疑的道， 老师你别跟我开玩笑哦。不对不对， 肯定是开玩笑，你是帮着蓝河一起耍我呢。 宋福堂看起来很淡定，好像不是什么奇怪的事，倒显得老林反应太大了。 这里嘉宾没什么镜头吧？ 老林松了口气，哦，这才是玄光老师嘛。 不是，你要是有需要，戴个口罩或者背影出镜都行啊，只要愿意去啊。 胡七十九蹲在蓝河脚边，兴奋地道： 我跟你们出门工作吧，我可以又躲在柴火盒里啊。 蓝河没吭声，就好像看不到，当然人前他也不可能回应。胡七十九说道： 好久没出去耍了呀，去吧去吧，顺便可以在工匠那里问问打个顶天立地财神楼多少钱。 这时陈星宇的微信响了，他拿起来摆弄两下。 节目组的。 说什么？蓝河也是随口一问，胡七十九还拽着他的手。 也没什么呀。 陈星宇说道。 就说其中一期录制会改去妙感山，问我有没有问题，我说当然没有啊。 妙感山啊。 陈星宇看了看蓝河，怎么表情有点不对。 哎，你也没问题吧？ 没吧。 胡七十九徐徐松开了拽着他的手。蓝河无语，已经答应完的事儿，蓝河总不好说不想去妙感山就拒绝。再说了，小宋还说他也参加，蓝河只好硬着头皮把事儿给定下来了，希望胡大姑娘到时忙不过来。客人们都走了之后，胡七十九还趴在地上啃笔头。胡先爱干净，地板他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就是趴在地上也没什么。蓝河问他在干啥，他得意地道： 我在复习会的法术，我会的可多了，到时候殴打胡四。哎，咱俩现在关系也不一般了，你想不想学点什么，我教你。 蓝河一边剥橘子一边问：哎，有没有适合猛男的，说两个听听。 猛男？ 胡七十九斜着眼睛看他两眼。 那就只有猛虎术了吧，可以吹毛为猛虎，一根毛化虎一只。 是特别真实，不怕撕咬的那种吗？ 当然了。 胡七十九说道。 要取虎毛一撮，50死者的盖面纸一张，剪成纸虎，把虎毛粘上去。 蓝河想说有点麻烦吧，胡七十九顿了下，却是又说道： 然后击六甲弹下，捏诀念咒七遍，烧符一道。 还没完，胡七十九继续道： 在42天之后焚烧了纸虎，那虎毛就根根可化为猛虎一只，随用随放，又可收回袖中。 蓝河无语，胡七十九每说一个步骤，蓝河都想说这么麻烦，接着他又张口说出更麻烦的工序了，让蓝河几乎不知道从哪里吐槽才好。半晌，蓝河才叹气道： 哎呀，能弄到虎毛，我干点什么不好？这么说，我还得上动物园买猛虎毛啊。 人家还不一定卖给他，只听说有去买虎尿的，没听说过买虎毛的。 胡七十九点了点头。 是呀，这个不难吧？稍微有点难度的是50死者的盖面纸。 所以啊，我说你这个术法时代气息真的是很浓厚。 盖面纸是过去的习俗了，停尸的时候要在亡者脸上盖一张黄表纸，这就是盖面纸，为的是怕人没死，若还有呼吸，黄表纸就会有动静，气息也会打湿纸上。后来则成了盖上白布，但在少数地方还保持着盖纸的传统。反正由此可见，胡七十九也不知是什么年代学的这术法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